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OK， 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是可以跟圈主保持互动，有一个互动通道，您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哎，有一聊天室，点击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实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啦。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买房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呢？买房的时候呢，你会面对很多选择，比如说啊，销售人员是不是够漂亮，还比如说说的好不好啊，这个样板间好不好啊，总之吧会有很多选项。但是以后呢，这个商品房销售有了一个新的规定，所以呢可能会要调一调，变一变。所以今天主播的朋友圈啊，圈主邀了一个老圈友，应该算是老朋友啊，老朋友，掌声欢迎啊，北京广播电视台资深的房产记者郭雅静，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的记者郭雅静，我是10年这个都在采访北京的房地产和这个建设的一些内容，所以还算比较了解吧。 对，绝对是资深的。而且我跟雅静算是同一年加进入到北京台啊，认识很多年了。这么多年呀、就是一直跑工地啊。 对，人送外号工地小姐姐。 哎，工地小姐姐啊，因为各大工地，哎，今天上午是不是都跑了工地？ 对，今天带大家去看看什么地铁的新线即将开通。 哪个线？ 17号线、19号线、11号线，今年有7条线要开通。 今天重点不说这个。 地铁旁边还有房子呀。 哎，好，对，以后呢，雅静呢会时不时的来我的节目做客，跟大家聊一聊楼市圈，尤其是北京楼市圈的那些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实时来关注我们这个互动啊，通过听听 FM，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聊，因为啊，很多圈友也都对你很熟悉，因为听到你报道嘛。 对，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呢，也可以问问问题，包括将来呀、北京的规划呀、楼市方面有什么建议呀、都可以找雅静来问一问，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直接在我的微博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佳是才子佳人的佳。我们寒暄客套一番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啊。这个题儿，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啊，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基本上都非常关注，因为这是本周一发布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这么一个文儿。我仔细看了一下，不到3000字，字儿不多，但是分量很重， 对， 似乎。所以资深的工地小姐姐雅静来跟我们说一说，说这个文最重要的是不是针对的北京以后这个精装修的市场的影响？ 其实它精装修只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精装修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最表面的这个，比如说它的墙体什么颜色啊，这个地板什么颜色，但是其实它里面包含很多内容，比如说它的墙，它的这个构造，包括整个的这个工艺施工有哪些工序什么的，其实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这次的这个文件呢，我们就是看到它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这个过程工艺样板间，这个工艺样板间就要在整个的样板区里边有一个呈现，就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这个房子几层，第一层什么，第二层什么，第三层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印象。 是不是以后在北京这个主要线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不太了解，北京目前在售的一些新房，是不是精装修为主？ 精装修它其实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行内不太用精装修这个词儿，我们叫全装修。怎么叫全装修？其实现在是分两类，比如说我们的保障性类的住房，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公租房，这也是全装修的。全装修叫什么？也叫拎包入住，就你进去拿点家具什么就行。精装修呢，可能是更偏向于比如高端一点的商品房啊，大家愿意叫它精装修，它可能这个装修标准稍微可能要高一些，这样的一个。 包括软装吗？ 不包括软装，只是包括硬装。对对对， 硬装也有不同的 档 次嘛， 对对 对, 对, 对， 不同的钱，不同的墙，不同的漆。 对， 但是这个纹针对的是，甭管你精装啊，还是毛坯，还是什么像你说的全装，那我都是包含的，或都能够覆盖到的，因为我涉及到就是商品房，一个销售行为。 对， 明白，那就是赶紧说重点。这次具体的解读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之前这个商品房销售的套路都有什么呀？ 大家其实买房，如果买过房的人，或者说你去看过楼盘的人，你都会知道这个。就比如说，去看一个特别漂亮的样板间啊，里面特别豪华，这个装修什么都特别好。但可能你真正如果买了他的房子，你会发现不是这么 家里 不是 那么回事 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另外呢，比如说你去看一个沙盘，特别炫酷。比如说我们离国贸只有半小时车程，比如说我们旁边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其实到最后你真的住进去，发现你可能一个小时都到不了国贸，或者你旁边可能就是一个水池子。 这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据 你十年的观察， 我觉得据我的了解，应该还是有比较普遍，因为大家都希望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因为卖东西嘛，是不是？我要说我这个怎么怎么好。老王婆卖瓜嘛，对不对？这个肯定是还是会有的。 客观讲，它这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也在于它可能是开发商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是一个对，算是一个技巧， 技巧 够卖房的一个这、 太会聊天了，技巧 对培 训 套路 对, 对 不 对, 对套路， 但是我们得识破套路啊。 对， 怎么识破套路啊？ 对，就是你其实现在就是这个。政策里边就规定，他说你必须要按照你的规划，就是你到底有什么，就是明确规定的，有的你没有的，可能还没见的，或者说还不确定的，那一定不能放在这个里边。 别吹 啊，对，别忽悠， 别忽悠。等于说，如果让你举这么一两个点的话，过去我们就说在8月12号之前，在商品房销售以及销售之后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发生纠纷的点是不是就是货不对版？ 对，就是 最严重的。还有什么能具体讲讲吗？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最严重的，就是你看到的和你最后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就是可能你觉得你这是一个豪宅，到了 举个例子，比如说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你我说这个我规划了，我旁边有学校啊，比如说我的绿化率能达到30%，这样的一个你可能到了真正收房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你因为 钱都交了， 合同也签了， 资格都用了， 对， 怎么办呀？ 是啊，贷款都贷了， 是啊， 就只能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哑巴亏呗， 很被动， 对。 这住建部门就不管管吗？ 这个肯定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说他到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口头上跟你的承诺，我在现场说了啊，我这个有什么我听了挺开心的。 没有电话录音啊，或者是没有手机录音，没有证据， 对， 只能是，但是合同上我可没说啊，所以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在过去买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以后买房也应该这样，像之前我们做。我在北京卫视不是做那个沟通团嘛，向前一步，遇到过不少这样的 实事儿，就是大家买这个房的时候说一套做一套。马丁那时候举个例子说呀，这就像买这个牛肉面，这个包装袋上面那么大块牛肉啊，哎呀，看着好好吃，但真正就那么小一丁点儿，你也没办法，知道是广告。不过房子是个大件儿啊， 对， 房子甚至是一年几代人的积蓄，你可不能忽悠我。 对， 所以就有纠纷。当时我们做节目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说，一定要看楼书啊，不是看了，看那个合同。 嗯，对， 具体好，但合同很厚。 对，其实只有合同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你他给你的那些宣传册也好，那些图啊什么， 那些 APP 的介绍。 都 那些话术、销售员说的也不要紧。 对，就是它只是一个，对，你最后还是要以合同为准，一切的都最后要合同为准。 嗯， 所以还是认真看看合同吧。 但是有时候觉得合同有点复杂，看不太明白怎么办？ 看不太明白，还是要把关键性的信息看明白。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你要得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有一个核心的内容，比如说它的容积率也好，它的户型，它的什么楼层朝向，那这个肯定是要清楚的， 最基本的 。然后包括它周边的很多东西，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实在不成，咱们要求他能写进去的一些东西，能不能给咱们写进去？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就是可能我们去样板间的时候是比较感性的， 嗯、 但是真正要下单交钱的时候，最好 对 还是理性的看看合同， 对， 认真的踏实，全家人是不是、一起坐下来好好研究研究？ 嗯， 哪怕是他销售员说了，他一直嘴上承诺的， 对， 也最好别信。 对， 他天天跟你叫大哥啊大姐，也不要信哈。 对，其实你也可以去查一查，比如说。现在很多政府哎，对政府的网站，比如规划的网站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些可以公开的一些，比如说将来的规划呀、或者什么的、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就尤其是在周边区域的情况下、我们想要一些配套设施什么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些这些内容， 综合考量、 对 对，说这么多啊，可能收音机前也有部分这个开发商或者是这个从事地产行业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行业更规范的过程。 对， 如果说你说瞎话没人管，他家也没人管，那最后这市场就乱了。 对啊，其实就是 我相信他们应该希望这么规范一点。 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如果是你很守规矩的一个开发商，其实这个东西是对开发商来说是哎对，是一个公平。就大家都是我的房子好，那我的商品好，那我肯定是可以卖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或者一个什么、那你要说你要靠忽悠人，那以后大家这个行业就会越来越不健康， 对， 就比较乱了， 是 还是要有序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来聊聊买房这事儿，包括是我们如果是从事地产行业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最关注的到的点是什么，也可以提问啊。那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正题的具体的这个2500多字的通知当中，雅静，你作为一个10年的跑这个楼市口的记者，看到这个文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关键词，第一感觉。 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是还是挺细节的。 哎，细节， 对，就是它里面规定了很多东西是非常细，而且是非常跟大家的生活很贴切的一个。比如说我感觉、 最关注到的， 比如说它这个说，内外如果有一些对房屋价格和订立合同有影响的情况，一定要公布。它这个不利因素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包括甚至连什么丧葬、什么辐射、什么就是都有的。比如说，就是其实，很多项目可能都会面临，比如周边突然之间哎建了一个垃圾场，建了一个什么垃圾站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的，可能他你不会轻易的了解，但是他在这次要求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公布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自由的去选择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就很多信息我们可能是不对等的，不了解，那这个过程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所有的信息再去选择。 可是这个现在这个文是刚开始啊，还没有叫到具体的实施，我们能想象一下吗？未来如果我进到一个北京的新楼盘的样板间当中，按你的初步的对这个文的理解的判断，销售人员会给我说他们家这周边的一些不利吗？我觉得这个有点泯灭，不能说泯灭人性啊，但是我明明我是卖，举个例子，我卖这车啊，这车怎么你看吧。他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对，他旁边可能啊，这个轮毂啊差点意思，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们一方面考虑到了老百姓的一些实际上在居住当中遇到的问题、困难、纠纷，但是是不是也会让一些开发商不知所措呢？ 我理解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经我的一些这个感受来说，其实它好多楼盘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有问题，就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它刚好朝某一面的，它有一点可能瑕疵，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塔楼它中间有风景，或者有什么一些东西，它可能在就这一层的某一户它有问题，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要选了这个房子，哎，它是便宜一些，那你是不是就有一些不利因素？我觉得也会有一些那个 空间和弹性， 对，可以说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大的。 那要是说出不利，是不是价格就得便宜点？ 那应该理论上是这样的。 应该，我感觉你不是开发商， 对，不是我的房子。 但是客观讲，应该是这样子哈。 对，就是你价格和你 就我这买的这个衣服，稍微是不是、 啊、 这有个口、 啊， 有个缺了个口，那便宜点。 对。应该是这样的、 哦、那这还行、哦、这个如果作为消费者会能 接受，对，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以我一个楼盘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有的话、嗯、那这个楼盘也 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啊、 对，肯定还是要，这是你关注到的点、 嗯、 我关注到这次是说这个样板间， 嗯， 有这次很多的包括一些地产的公众号也在、嗯、都在说这个样板间这事儿、 嗯嗯、 这事儿可不是一小事儿。过去啊，我认为啊，在看房的时候，就是新房进样板间就跟进一宫殿似的， 对， 一点不夸张。 对，对， 我跟你说，大部分人抵抗不住那诱惑， 是， 因为他既然去了，肯定准备钱了 啊。 这家我家这么好，肯定就想着一比一还原。但是以后不会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样板间，今后会朝着哪个方向规范？ 对，样板间，因为你就像你说的，刚才有很多，就是很多它可能是给了你一个最好的户型里的最好的装修，但是你可能并不是能够得到这个，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次新规就规定说，所见即所得，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哎，就是我将来房子的样子。那这样的话，它肯定就有一个，就能够比较保障大家的一个利益，不会说你看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回去可能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同时呢，他还说这个样板间是要保留3个月，就是我买到房子交房了以后，这个样板间还要再保留3个月。 妈呀，这是不是找证据啊？ 其实是就是说给你一个参照，说你看看你回去对比对比啊，是不是这样的、 哦、 就是其实是一个挺严格的 挺严格的 规定、啊、嗯， 这个你认为这么多年对于北京来讲，这个细节打得非常的准。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因为其实大家直观的感受还是对装修对这个的感受，所以样板间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 很重要的参考， 很重要很重要的参考。 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样板间能够很规范，那对于整个这个购房的这个环节上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 这次我注意到样板间不光有交付样板间，还有公益样板区， 对， 还有一个展示宣传样板间， 嗯， 分别给我们解释一下。交付样板间应该就是一比一，就像你刚才说的， 所见即所得、嗯、 就是我们家跟这绝对一模照样。 对、就是、 在我放进沙发电视之前、 哎啊、对， 好，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个利好， 嗯， 购房者。公益样板区是在哪？ 对，公益样板区就是在整个样板间当中会有一个区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的工艺、它的工序、它怎么样做的这个墙、就是、 会把它的材料的来自于哪个厂家都说上吗？ 嗯，厂家倒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它肯定会把它的材料都会有一个展示，就是它使用的材料都是哪些、 哦、 比如说这大家其实厂家并不是很重要，其实重要的是质量，是它的工艺、 嗯、 它的这个质量其实是最重要的。 哦，看到这个工艺样板区，就大概对这个工艺质量稍微懂点行的， 对对对， 就能略知一二。 对， 这也是更注重面子注重里子。 对， 嗯，第三个我注意到也提到了这个展示宣传样板，这个样板间应该就是过去的咱们的样板间吧， 就是就是比较就展示为准的，展示为主的一个样板间， 就是卖家秀。 哎，对， 就是 还是允许大家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啊。啊，那这个样板间你觉得呈现出来的意义何在？ 嗯，我觉得其实这几个样板间来说，还都是要整个把这个房子的所有的 可能性， 哎，对，所有的方面、所有的角度，以不同角度来呈现出来， 立体式、 全方位的一个了解吧，让大家， 哦、 嗯， 就是，让更多的还是让购房者， 嗯， 有充分的 知情权， 知情权，知情权， 嗯， 甚至说，可能有的人他。有一些装修的想法， 嗯， 也可以通过这个 比较展示的好的样板间来实现，我们家哎可以做到这样。 对， 但前提是可能我自己得多花一些装修的费用。 嗯， 是这么个事儿吗？ 对，但是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参考和一个这样一个概念吧，让你有一个概念。 所以你的建议也是要要理性。 对对对，还是要多了解。而且这个其实这个规定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它有一个工地开放日的规定 啊。这是 就是必须你要去，可以让业主走进工地，就你盖的过程当中要让业主走进工地去看，就是你不光说你给我一个成品，我给你可能你 工地盖的时候那么危险，我们怎么有专门的不安全的地儿能让我们看吗？还是说装修到差不多了让我们去看，还是怎么着？ 他倒没有说，就是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在某个阶段你可以去看他这，比如说楼的本体已经起好了或者是什么的，可以就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啊，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代表啊，或者你愿意去看啊。 哦， 就是咱们自己普通人，比如说你家房子在这儿盖，你也可以去外边看看吧，是吧？ 就等于说，过去如果说有个别的开发商说他封闭式施工，将来是不允许的。 对， 我们必须 要有一个 大门是常打开的。 哎，对，就对于业主来说，他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一个监督啊。 哦，就是监工呗。对，那这挺好的。就是我们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我们叫知情权。 对，因为你这么大的一个商品，肯定是要有呀。 这是你关注到的。 嗯， 哎，我关注到这次是说，开发企业未设置交付样板间的，那就不能设置展示宣传样板间，而且交付样板间、工艺样板区及展示宣传样板间应设置在同一个场所内，而且展示宣传样板间应在显著位置标注房屋内的装修装饰仅用于展示。 对，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比较规范点的楼盘也会有，比如说你进去看它这个什么沙发呀、椅子什么，但它上面都会写一个仅供展示，不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不要有混淆，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就也会造成一些纠纷和这种心理的影响。 那把它们设置在一个场所之内的意义何在呢？ 方便啊，方便你去看的。 我想多了是吧？就是方便对比呗。 对呀， 啊，对比，想多了。但是，未设置交付样板间，那就不能设置展示宣传样板间，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交付样板间有一个规定？ 其实 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交付样板间。 对，其实你说的这三个样板间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交付样板间，就是你交给我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必须要，就是个 B 选项和可选项的一个那个一个关系。 可不可以交付样板间在我这个开盘的后期我再上？ 理论上应该，就从这个规定上，我认为应该是不可以。 不可以，不能说，哎呀，我最后我再交作业。 嗯， 就是你上来你就得把这个，哎，一比一的交付样板间得给我做出来。 因为你买房子的时候是可能没有，这连坑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要买这个房子了呀，你买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参考，有这个对比啊，你到快交房的时候再给我，那我买房子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肯定是要在最先了解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也是对于这个时间上也有一个要求，甚至说可能对于更多的开发商地产商而言，他为了更好的吸引客源展示啊，秀起来，那前提你得有一个货真价实的一比一的东西。 对， 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好吧，那我就都把它做起来。 嗯， 然后来在这当中呢，再精进自己各家的业务。 对，就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 把这个开发商也是真的是细节啊，细节落实到了实处啊。 嗯，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也可以点击这个聊天室右下角这个点赞啊。点完赞之后特别的解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想问问大家在买房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看中的是周边配套，有的看中物业，有的看中样板间，有的看中交通。像我们的圈友燕林是位置环境配套设施。还有用户1973QL 他说了，他说最打动的是能不能快升值。哎，这个真的，你买房子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炒的。还有我们的圈友啊，我们圈友说了，说博荣我们老圈友，他说最烦看合同。 嗯， 这个新规是不是也建议大家也好好看看，如果说准备买房。 对，我觉得还是要，因为刚才你不是说了吗，3000字。 嗯，不到3000字。 这个其实 不多，就是大家在研究一下它这个文件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再去买房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对于这个很多售楼者的一些行为啊，他的说辞，你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判断了。那你在这个时候，哎，你可以指出，哎，你这个不对，哎，你这个不能这么说， 嗯， 是不是？他会觉得啊，你很懂行， 嗯，至少说，我们多一份了解，至少说就不会用这种经常去外地旅游的时候说宰客嘛，一听你不懂口音就不对，那可能我在这当中就有一些空间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文来好好的来看一下啊。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样板间，这是一个对于购房者重大的利好，而且呢算是比较完全的保障了购房人的一个知情权，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保障了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和最后结果的一个知情权。 好，我们再来说说在卖房当中的这个销售环节。 嗯， 销售环节我看到这次的文件当中说到，在开始前开发企业应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包括项目基本情况、不利因素、销售政策法规、规范推广用语等方面，严禁虚假不实宣传，严禁误导客户，处置占有公共部位，严禁宣传周边未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严禁渲染紧张氛围来促销。 嗯， 这个文你怎么看？这个具体的细节？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他主要的文件他出台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做了很多的调研，他知道这个最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刚才那个非法占用公共部位啊，比如说好多卖东西的时候卖房的时候他肯定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你可以用在你们家放一个什么鞋柜啊什么之类的啊，有的说，哎，我们这个 公摊是吗， 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窗户可能可以，哎，多出了几平米，这个外边可能你能多利用几平米， 多有个小花园， 哎，对，会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或者你刚才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炒房，就是这个渲染这种气氛啊，我们家只有三套房了，这个姐哥你赶紧定啊，不定就没有了之类的， 以后都不允许了。 对，就这种话术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他说什么呀？ 他会给你介绍，还是介绍一个他的，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可能我去逛楼盘，我可能比较喜欢他介绍一些设计理念。它的户型的设计理念，比如说它的使用的方式，它的功能的安排啊，它包括周边这个社区里边的一些理念，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先进的理念。 你建议如果此刻有想买房的我们听友啊，圈友，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点什么的？以你十年的跑工地小姐姐的经验，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在听到销售人员给我销售的时候，问这么一二三个问题，你会有哪些建议？ 我其实认为我的习惯啊，可能我去一个楼盘的话，我会周边其实我是提前都会了解了的，就是周边有什么，比如说交通设施什么的，其实我都差不多了解，我不需要你给我介绍这些，我只需要你给我介绍的就是一些我可能看不到的，但是哎，你觉得是很亮眼的、很有特色的，或者对我以后在住在这里的生活会有很大影响的这些内容，我可能会比较关注。 举个例子，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比如说我这个空间可能有一个哎社交的功能，比如说我社区会有一些什么公共的图书馆，公共的一些健身房，或者是比如说老年餐厅什么的，都是一些亮点。我认为，这些配套其实比他介绍一些什么距离国贸30分钟啊，什么周边有一个大公园、有学校什么的，会更让我觉得是打动我的点啊。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人的一个偏好吧，或者是啊。 所以说在看房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前期得先 做功课、 做工作， 对， 别偷懒儿。 对， 第二个呢，在跟销售人员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也同样的问一些自己最需要的。 对，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个，你像培训啊，他肯定是有一个完整的 话术， 话术，哎，一套从头背到尾跟讲解似的。但是你可能很多东西对你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你要了解到的是你最想得到或者你最需要的一些东西。 明白。那如果说对于一些从事销售行业的地产人员的，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新规之下，这个通知之下， 对，就是其实还是我刚才说到的，我觉得其实是要挖掘自己项目的一个亮点， 哎， 就是最亮眼的，拿出最亮眼的东西给别人， 招牌菜。 哎，对，就是不用说很多很 花里胡哨的， 其实 国贸多少公里，旁边都是学 学校、啊、 对 大公园、 就是、 大喷泉， 对对对对，其实是根据不同的客户他的需求，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人他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嗯、 可能在某些方面就会要认真的研究大家的需求， 嗯 啊，然后这样能够提供给别人的是一个非常让别人能够满意的一个东西。 嗯，我说说我的感受吧、嗯、我是更期待看到销售人员的比较平时的交流。 嗯， 就是我现在不喜欢的就是一些给我画饼的东西，在包括各种销售买各式各样的产品的时候、 嗯嗯嗯嗯、 我会期待看到销售人员很真诚。 嗯 啊，这是态度上，那具体的表达的内容上肯定是他得真正的倾听我在说什么。 对， 我现在特别害怕碰到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还是在一直说他的东西， 所以他就先要 了解，他不倾 听。哎，对，先要了解你需要什么、哎、才能给你送上什么，就是让你有一个 就是 对应，就 平等沟通就好。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包括各行各业的销售人员，我们发现他见人下菜碟特别不好。 嗯， 他有些一些高档的东西一看你这穿着他就不理你，这个特别不应该。当然这个人观点啊，还是希望就真诚对待每一位客户，然后呢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就好了、 嗯、所以在真诚的过程当中他肯定会把他的一些项目的不光是好的，也有可能一些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不利因素什么的、嗯、这才能叫算作真诚吧。 嗯，而且其实刚才我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就是让每一个开发商或者是销售人员把自家的不利因素说出来。雅静的意思是说啊、哎，这个楼盘不可能都不利啊，可能有个别的地方不够完美，然后呢 他肯定也有 噪音啊，然后光线呀、啊、或者是周边可像垃圾堆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看谁都写丧葬什么都写到这个文件当中了， 会有一些， 总之吧，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 都得说。 对，就是因为你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有，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活的问题。 嗯呀，这个我不得不替销售人员和地产人员说 几句要背更多的词了。 他们据你了解和观察，这些从业者对于这个通知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对认真，就是刚才你说到的真诚认真倾听的人会有一个觉得更加好的一个健康的环境。 嗯 嗯，但是对于一些可能会忽悠啊会什么的，可能就要多学习学习，可能要有一个转变了， 做好内功、 嗯、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文当中的比较几个点。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是样板间，再一个就是销售的具体过程。其实一个房子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土拍，北京有一个规定嘛、 嗯、 就是也是号称是限三限， 对， 限房价限地价还限什么来着，反正就有一个三限，肯定是从源头上保证这个房子不房住不炒， 对， 保证它的房价。现在呢我们进入到销售环节了啊，销售环节当中我关注到这次开发企业要加强项目组织和管理，其中重要的是如果项目出现热销，登记客户意向客户超过销售房源的三倍，应采取公正摇号的方式，优先面向本市限购政策的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周边单位职工家庭来销售，但是具体的优先购买顺序和购房家庭条件由属地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来确定，并在项目预售方案中予以明确。这几十字儿是不是也很重要？很重要。 对，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销售模式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就是因为北京其实它对于这个房子来说，它还是比较紧缺的、稀缺的一个资源，尤其是一些好地段、好品质的房子，所以大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多，比如排队啊、去抢房啊，就很早就去排队，拿号啊，这可能都会有。但是现在这种呢，如果是公开摇号的这种方式，会对大家有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环境。那其次，我还是真的挺关注他说到的，比如说面向周边的居民、周边的职工，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职住平衡、职住平衡。那如果说都能够实现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那对于整个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就会提高很多。 嗯， 对，所以这个过程就各区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规定，或者说各个这个片区都会有，但是将来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这个 政策的一个落地。 嗯，过去的卖房的时候会有加价的这个情况吗？ 会有，包括有一些特别热销的楼盘可能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加钱去拿号啊，或者排队啊，都会有的。因为很热销的楼盘它真的是很抢手， 毕竟是僧多粥少。 对，真的是好的楼盘， 好就是好，大家肯定都想要。 对， 但是以后我们更公平了。 对， 坚持房住不炒， 是还是为了住嘛，我们大家为了住肯定是怎么方便。 那这个我很感兴趣，会对房价有很大的影响吗？北京楼市的房价， 我觉得这是一个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问题。首先啊，但是其实对于这种热销楼盘，如果说不再有出现像你说的加价呀这种炒作的情况来说，它会在有一个引领的作用。我觉得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区域它的一个引领作用，如果一个楼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那别的楼盘可能会有一个效应，说哎，那我们可能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则来，那可能就不会再出现每一家都不断的在加价水涨船高的这样的情况，还是会对这个区域，尤其是区域的房价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引导。 而且客观讲，在这当中尤其提到了符合条件的本市无房家庭， 对， 是优先的。 对， 这就更加，这是一种政策工具嘛，来引导，而不是过去说有钱者得啊，钱高者得，有关系者得，这都是会堵死的。 还是会对坚持说这个房子的属性嘛，还是要住，还是为了让大家去住房子，而不是说就刚才你说到的某位圈友说的升值。 对，就不要考虑升不升值的问题了，这就是用来住的，方便为重要。说这么多，我觉得应该给啊住建部门点个赞，给他们点个赞。这文定的这么细，说白肯定是为了老百姓更大多数的人的利益嘛。 对，而且肯定在之前会有很多的这个调研的过程，他肯定才能了解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应该堵的漏洞是什么。 对，期待在后续的执行当中啊，相关的地产企业能够遵守规矩，这个让住建部门呢少费那么大劲来调节和监管。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说了这2500多字的这么一个销售行为，北京的新建商品住房的通知，雅静觉得全面吗？ 我觉得其实在购房，就是在售房的这个阶段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了。 如果让你补充的话，你认为有哪些地方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呢？规范的空间。 我个人认为啊，比如说其实它还是从一个大的层面去说的，很多其实在购房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 大家比较关注的停车。 哎， 是不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卖停车位啊，租停车位啊，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步可能还是要更关注的一些服务配套类型的一些销售的这些内容。 规范。 对，也是在不断的规范，包括比如说后续的物业啊，引入物业啊这些内容。但是当然了，这只是另外一个范围内的东西，但是它还是整个对大家生活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啊。这些也是要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衔接起来。 就是你认为在销售过程当中啊，过去的销售人员他有很多卖点， 对， 现在呢，你是希望让他这个卖点呢逐渐的去掉浮夸，回归本真，到底是自己家王婆卖的这个瓜是好瓜坏瓜，是甜瓜或苦瓜，都说得清楚一点，而不是甚至说更全面一些。 对，更全面一些。就是它不光是房子本身，其实这个房子 配套嘛， 对，其实是很多方面的问题的。 明白，看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希望这个地产的从业部门啊，这个地产商们，他们能够自己如果做到更好，那可能在整个的新的规范之下，在 PK 的时候，跟别人家 PK 的时候，那就会有优势。 对， 就是大家都是按照这个通知来的，你有样板间我也有，你也有这配套我也有这配套，但是我家停车位有一个对自己更高的要求，更多的是服务百姓，那可能他在整个的销售过程当中可能会更顺畅一些。 对，就是更好的全方位的让大家能够满意自己的产品，那最后肯定就卖的最好了。 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圈友们一直在问这个房价的问题，就是这个规定对于房价 有很大影响吗？ 我认为其实这个规定的影响还不如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土地拍卖的那个限三、三限的这个影响其实会更大一些、而且其实它对于房子的品质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它那个你刚才说到三限其实还限最后定的一个叫高品质的方案、 对对对对， 就这个东西其实到最后就拼的是谁家的房子更好， 业务好， 谁家的业务好那这块地就给你去建、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房子包括房价什么这个其实是更关键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明白明白、 这今天的就是咱们讨论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质量和价值的一个就是价格和价值的一个问题，到最后就是可能你本来这个房子值2000，那最后忽悠卖你3000，但是你现在呢，3000我就拿到的是值3000的这个价格，这个我觉得其实是 过去可能2000给你忽悠到5000， 对， 根本不值那钱， 对， 现在你让他就是还是去除浮夸嘛， 去除水分， 去除水分。 最后还是得到一个更值这个钱的，还是更值这个钱的一个东西。 明白，这就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说得好，大家要注意啊！看待这个文的时候，刚才忘了开头介绍了，我们雅静可是当年跟我同一年参加高考啊，是某省的探花啊，某省第三名，北京大学的本科硕士，所以十年一直在坚持这个北京的楼市的地产口的记者，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跑的节目。最后我再说一点吧，我们哎呀来不及了，我说一下，其实这次的关键词就是长远布局、合理统筹、严控节点、精准落地，而且还要有一个常态监管。对于开发商而言，我认为应该拥抱变化，接受挑战，在短期的市场阵痛之后，应该能够迎来行业的更理性和更稳健的发展。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好吧，也王婆卖瓜了是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接下来是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啊，咱下周五再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